乔家临了还要火上浇油的挑衅一把，不是郭林拉着，刘宇大概要跟他当街起冲突了。随即一群人扬长而去。刘宇眼看局面已经无可挽回，等那群人走远了，转身就指着郭林的鼻子： 你知不知道这样算越权执法？ 跟这种人你犯得着动这么大的肝火吗？想要抓他什么时候都可以，你何必冒个风险落人口实呢？ 最多回去开个拘留证再来抓人，也免了这群人有话说。但是这番话在刘宇看来完全是借口。 你知不知道那个孙大林涉嫌强奸一个12岁的小女孩？ 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不带着公文出来？既然情节这么严重，以你的经验不可能会有这种疏忽。 郭林一句话问得刘宇整个人僵了一下，他咬咬牙： 有个人自己来自首了，但是一看就是替罪羔羊。 被害人不能指认吗？ 小孩现在还在医院昏迷着，这案子是我接的紧，本来是替下面的人值夜班，晚上2点多接到医院报案，赶到医院的时候就看见一个还穿着学生服的小女孩一身伤的躺在担架上，那个来顶罪的也是个未成年，我知道他平时是跟着那个强猫混的，所以这件事肯定跟强猫脱不了干系。 郭林皱了下眉： 其他证据呢？ DNA 和来自首的小子吻合，但是法医提取到的不止一个人呢。 话说到这份上，郭林就明白了， 上面的意思是想先结案 啊。这案子的社会舆论压力很大，媒体一直盯着，不赶紧对外有个交代的话，可能会比较麻烦。 刘宇烦躁地叹口气，爬了爬自己凌乱的头发。 但是这事情绝对不是那小子一个干的，我不能放过那个孙大林。 郭林最佩服的就是，虽然已经做了这么多年的警察，刘宇这股劲头却始终没有被职业给磨得淡漠掉。他拍了拍死党的肩膀： 既然如此，你这么抓人只会落得一身麻烦。你还记得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吗？教官说过的那句话，要帮人先保住你自己。想要抓孙大林还有其他办法。 听见郭林这么说，刘宇瞥了他一眼： 啊，你又想到什么歪点子了？ 回头你就知道了。 于公他也不想任由这种人逍遥法外，于私这件事可能对他现在正在盘算的事儿有点助力，就看刚才乔家那个积极的劲头，可能那家伙心里有点想法。警匪或许永远站在不同的道上，但也正是这两条路上的人特别容易拥有一种默契，一种彼此心知布局下套的默契。乔家在这之前跟黑豹是没有任何交情的，不止没有，以费雷那件事来说还算有过节。但是费雷的事儿黑豹并不知情，至少他在一开始安排费雷找个替死鬼时没考虑过乔家这边的关系。这次强猫的事儿让乔家突然跟黑豹搭上了线，两人都有点相见恨晚。 我早就听其他人提过你，没想到你小子可以啊，不错，能做点事儿。 刚才那么一大帮人，就只有乔家一个人敢开口，强猫自己都怂得跟孙子一样。事情虽然跟黑豹没什么关联，但说到底强猫是他的手下，真让刘宇当街把人带走，他这面子也搁不下去了。乔家倒是从善如流，他挥挥手： 哪儿的话呀，是那帮警察眼瞎，豹哥站在哪儿，别说只是两个死警察，就算是他们长官出来也得给个面子。 溜须拍马这套自从黑狗兄弟俩玩完了，乔家有一段时间没练过，如今拿起来依旧是驾轻就熟。对着暴风那种人搬出这套是自己找死，人家一看就软硬不吃，但是对黑豹这种人就特别有用，就算这人明知道你说的是虚话他也一样爱听。这可能是名字里带动物的流氓的通病，几乎不会打错吧。费雷在旁边看着乔家只用了一个小时不到的时间就开始跟黑豹称兄道弟了，他不是滋味在旁边拼命灌酒，但眼见黑豹这么高兴也不敢开口把来龙去脉说出来。正配合黑豹喝在兴头上的乔家无意中扫到费雷那副表情， 眼色一沉，撞死不经意碰倒一瓶啤酒，瞬间流了费雷大半身。 靠，你什么意思啊？ 费雷猛地站起来。 雷哥，不好意思，你看我这笨的，哎呀，本来想说敬你杯酒赔罪的，搞成这样，哎，你大人有大量啊，真心不是故意的。 乔家一边说，一边还要凑过去给费雷擦。黑豹不知道这是唱的哪一出，随口问了一句：“ 你俩有过节？”“ 哎，之前有点误会。” 乔家这句接完，费雷也跟着表态：“ 豹哥，没事，是不打不相识。” 这句话听得乔家没忍住笑了一下。费雷那天在厕所被他打成那个样子了，与其说是不打不相识，换成挨打才相识还比较贴切。不过他没让费雷把话题顺过去，硬给扯了回来。 哎，我之前有个小弟在雷哥手下混过一段时间，没想到出了事儿。我那时候还不知道雷哥是豹哥的人，动土动到太岁头上，这可能得罪雷哥了。 乔家说的轻描淡写，但那天他动手时的狠劲儿，费雷还牢牢记着。他不知道乔家有什么打算，正想开口兜一下，谁想到乔家下一秒就转头去对着黑豹了。 豹哥，说起来我有件事儿想求你。 你先说。 黑豹没硬着也没拦着，虽然乔家这人的底细他不是太清楚，但能跟着暴风的他横竖得给几分面子。乔家也没客气， 按说人都死了，我也没什么可计较的，但是当初我毕竟是做过人家大哥，现在人走了还背着偷货的罪名，我想让豹哥给查清楚这事儿，也让我心里头踏实。 货 这个字眼终于引起了黑豹的注意，他扫了费雷一眼。 到底怎么回事？ 逼不得已，费雷只能硬着头皮解释。 豹哥，就是仁哥之前那批货不是查出来有点问题吗？我…… 费雷还没说完，黑豹突然一巴掌拍在桌面上。 操！我还以为多大的事，芝麻绿豆大的有什么可闹的？回头你去那个小孩家看看，看能添点什么，以后别提了。 啊，豹哥， 行了行了，今天本来就是为了朋友，别扯这些。 那个差点被刘宇拘走的强猫倒是聪明人，一看情势不对，立刻来搅和了一下。乔家很识趣的没继续追究，看着费雷不满咬牙的表情，不着痕迹的冷冷一笑。不过，这个费雷倒也不是毫无贡献。黑豹当时会拦住费雷的话，是因为费雷提到了一个人，那个所谓的人格。据乔家所知，黑豹以前是不怎么碰毒品生意的。市里的地下交易不仅分区，也分类型。葛老六做的都是走私买卖，后来摊给了驼子李和黑豹。黑豹主要做的是黄色生意，管着几乎七成以上的夜区。驼子李下面有几个建筑队，零散着还有些小商贩、跑车的。人杂，所以门路也最杂，什么都干。所以毒品的事儿跟黑豹会沾边，其实是不太合理的。至少看他当时的反应，乔家觉得暴风应该不知道，费雷明显是说漏嘴了。黑豹也是反应过来乔家是暴风的人，所以才那么简单粗暴地堵住了费雷的嘴。果然，这几个人私底下都跟暴风有点小心思，不只是驼子里，黑豹也在努力找新门路来立足，都怕将来有一天暴风翻脸，他们全无还手之力。这么掂量了一下，乔家心里头有了个想法。既然暴风跟驼子里黑豹的关系早就面和心不和了，他还不如干脆挑起这几波人内讧。真翻了脸，暴风要他杀驼子里这事儿估计也就不是个问题了。到时候抢功的要上位的乱七八糟混成一锅粥，谁也顾不上谁。说到抓鬼，最好的办法就是鬼打鬼。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就是如此，乔家深谙这个道理，越乱反而越安全。等到几败俱伤的时候，再由得郭林他们出来一锅端了，他撇开了麻烦，事情也算是有了个结果。一直悬着的心总算是稍稍有了点着落。乔家面上陪着黑豹继续打着哈哈，脑海中无意识的又想起刚才郭林的脸。在那种地方碰着，郭林估计也是专程过去的。 心知肚明，不止自己一天到晚神经兮兮地惦记着，乔家的心情变得很好。他跟黑豹勾肩搭背地大笑着，杯中的酒水映着一张张模糊扭曲的脸，分不清楚谁是谁。但是他乔家就在这种龙蛇混杂的环境下才格外的如鱼得水。